第43届正日风奖全国青少年学生运动会拉开了帷幕，开幕式19号在平壤的青春大街篮球馆举行，由有关部门干部、青年同盟工作人员和青少年学生参加。本届运动会将在1月到8月期间分为高级中学、初级中学、小学等部门，分别在平壤市、平城市、沙里院市、咸兴市举行。比赛项目有篮球、排球、乒乓球、跆拳道、传统摔跤、游泳和速滑等17个项目。开幕式结束后，进行了大城区文德高级中学和四洞区斗楼高级中学之间的男排比赛。